好，第四節翻嚟又点样恐怖？ 我哋讲下啲sort of 感情啊，即系感情唔系一定男同女嘅，就感情嘅，屋企都系叫感情嘅， 友谊都系感情啦， 系 同事同同事之间咧， 男同女嗰啲先系爱情先嘅，去到感情好大镬噶啦。吓，系啊， 喂，唔识分点啊？噏嚟听下先， 等过来人。我哋又是学嘢嘅时间啦。 喂，先生，你讲紧咩先？ 通常男同女咧，一如果就友情啦，好似我哋咁啦，系啦。咁你如果 感情都得噶，感情嘅 meaning 系嗰、那个 升由友情升埋去感情噶嘛？ 唔系做朋友唔系有感，死啦！反正 嗰个系友情噶嘛。 友情感情唔系同一样，差唔多先。 唔同。 O、okay, K， 你啱啱唔紧要，继续。 咁你譬如你一男一女，初头就唔会，即系你系想发生爱情先噶嘛？ 系咪先？一定要发生爱情。 即系如果你系 target 咗一个，你中意咗嗰个人，系唔系想发生爱情啊？ 唔系噶，我够中意子华，我冇谂过同佢发生爱情噶。 你想人哋未必想咧。 我冇谂过。 唔系啊。 你两个人冇谂过。 喂，你中意佢，你已经系仰慕。你不是喜欢他， 喜欢是 like 咯， 是咯， 是咯，喜欢就是 like 咯， 你不是 love 嘛， 我不 love 啊， 我没 love 过、啊、我意思是你一男一女，譬如你们两个是情投意合，你是不是想发生爱情，你没理由想发生感情的，大佬啊， 我不知道啊，咁感情应该点样用啊？几时先用感情啊？ 当嗰个感情转淡就变得感，唔系将个爱情转淡就变得感情咯，系嘛？ 唔系咁，你头先我哋讲开啦，其实都系讲翻时事嘅啫，即系新闻嘢啦。 嗯， 头先你咪讲我想个啊边个杀死个孙啊？阿婆婆杀死个孙？ 唔系婆婆杀死个孙嗰个就真系系即系其实悲剧嚟嘅。 阿美因为个孙系有过度活跃症， 系啦，喂，其实。有 过度会好小事啫。 喂，大佬啊，过度活跃症一个老人家，如果老人家系有因为压力大已经有精神病噶啦。 我本身有精神病，不如你讲下嗰样嘢啊。 系咯，不如 brief 下，即系讲下大概个新闻系点 样。系啊，因为我唔 系 好 知。系嗰个婆婆咧，就个女咧就同个男个先生。离咗婚嘅，咁嗰个先生咧就系嗰个仔死咗之后咧就好不负责任地咧就话佢当日咧如果佢力争取咧今次就唔会发生呢个悲剧，咁啊即系废话啦，系咪先？你搞大咗人个肚之后，唉，我都后悔同佢上床，咁你唔上床咪唔会大肚咯，系咪啊？即系废话啦，系啦，咁样 搞唔紧要啊，你带翻个袋啊， 呢啲系技术性嘅问题，有啲人咧就唔想你要明白有些人咧唔想人与人之间有隔膜嘅啫嘛， 多谢晒， 咁咪会出事， 真系， 即系其实咧，人有时系要保持隔膜好啲嘅，如果一冇隔膜咧，就会出事嘅，系啦， 唔系咁就因为。嗰爹哋妈咪 系啦， 所以咧就搞到个孙 个孙咁个女攞咗翻去凑，咁咪攞翻去养，咁又唔得，你翻工噶嘛，咁咪交俾个妈咯，个妈就可能即系已经系有精神有啲问题噶啦，咁你仲要对住一个。喂，正常一个人都要个过度活跃症嘅好大镬噶。 噏嚟听下，其实我唔系好知 道。嗰啲真系一日到黑都唔停噶，可以。 但系咧，我上网睇新闻啦，即系阿苹果新闻咧，佢有访问到个爸爸，个爸爸咧就话，其实个小朋友冇呢个倾向。 唔系话。 佢有访问过佢，话喺佢屋企好正常，即系譬如放学翻到屋企啦，佢会自己做功课啦，佢会譬如话我听日要默书啦，我要温书。书啊之类，你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做唔到嘅，因为我有经验。 嗯， 我唔听下你。 因为我嗱，即系出卖咗先啦，即系 有 一位。 真话先。 我觉得 即系我哋当佢系讲真话先啦。 因为即系佢有情绪喺度嘅，我觉得都系嘅。 嗯， 系啦，都佢应该佢都系讲，我觉得佢系讲紧真话嘅。 嗯， 系啦，因为佢去到最尾，佢系。就是、我不理他真不真，但嗰下佢真系几触动到我，佢觉得我如果即系佢讲到系被阻止，系见唔到个小朋友嘅。 嗯， 咁佢话总之我即系不顾一切做任何嘢，我都要去攞翻个仔。咁今时今日就唔会有个咁样嘅悲剧嘅。 嗯， 即系佢自己做最尾，佢都怪自己，都系自己唔好呢样。即系先唔好讲佢系真定假，但系即系有少少触动嘅，因为佢嘅情绪喺度。咁、我因为我自己有个即系。比较亲嘅屋企人啦，即系都后辈嚟嘅。咁佢就细个小学嘅时候咧， 幼稚园同小学咧，我哋都唔知嘅，因为讲紧系九几年嘅时候咧，我嗰时因为我大佢好好几年，咁又冇呢一个知识啦，一直就觉得佢曳啊，佢由细到大坐唔定噶，你即使两个人监住佢坐低咧，佢除咗食饭嗰刻咧叫做定少少，只不过食得快嘅，佢读书啊所有嘢佢都系唔定噶，好去到有几次直情小学咧，佢系无厘啦间系会逃学噶，而个逃学嘅理由系佢系会突然间被分散住，即系落校车嗰下，佢突然间有嘢被分散注意力，佢就跟住咗去走，佢突然间谂到想做咩，但系佢系谂唔到嘅话，其实佢要翻学啊。咁嗰时我哋唔知道觉得佢曳啦，跟住放咗学咧，佢又唔跟咗啲朋友去玩咧，又唔即刻翻屋企啦。咁即系正常，你会觉得佢曳噶嘛？咁去到有一下，佢系严重到一个点系你咁样样其实系会导致你成绩系会好差嘅。 系。 咁好啦，咁时嗰阵时就佢即系妈妈就嗌晒救命啦，咁样，咁我又比较年长啲，咁就就啊，不如你即系帮下手，因为个教育唔系咁好啊，即系相亲到，咁啊叫我啊姐姐你帮下手啦，咁样，咁每个礼拜六日我都会即系同佢补下习嘅，咁因为都几亲，咁咪同佢补习咯，坐低。摆本生字俾佢，逐个逐个教佢，逐个字逐个字指俾佢睇，但教佢读。佢系无啦啦系会自己弹起身，或者系玩手指呢样嗰样嘅。咁真系觉得佢曳啦，闹佢啦。我最记得最深刻印象有一次，我真系忍唔住闹佢啦。我你唔好成日咁曳啦，你知唔知妈咪好辛苦噶，叫我嚟去帮你补习呢样嗰样。你咁嘥紧我时间，亦都嘥紧你妈咪嘅钱呢样嗰样咁样，嘥佢啲时间。佢讲咗一句嘢，佢明嘅。佢讲咗一句嘢，其实我心好噏。佢话姐姐，我唔系唔想温书，但我冇办法坐低，即系好专注地去望。因为我望住啲字，我冇办法专注到啊。佢话 原因， 我有问佢原因啊。佢话总之我望落去，我就冇办法嗰对眼可以stay focus 喺嗰、那个喺嗰堆字度咯，我亦都我知道你教紧我，我听紧嘅，但我就系入唔到路，然之后我冇办法坐喺嗰张凳度。 咁你系啦，你讲到咁，你谂下嗰个阿婆喎，要对付 佢最惨一样嘢，佢望住我系我见到佢好可怜一样嘢，佢想喊，佢想读，但系佢做唔到。咁后屘就持续系咁样啦。咁我又同佢妈咪讲嘅，咁佢妈咪就后屘翻到去就同学校啲老师讲啦，咁就去见咗社工啦。咁社工就话原来佢系有呢个倾向，再带咗佢油麻地，原来有一间公立嘅即系精神科嘅。咁佢睇咗就话佢有轻度。嘅过度活跃咯， 轻度嘅啫， 系都搞成咁啊， 系啊， 咁、okay. 好彩就因为其实嗰时好担心嘅，佢去到小学五年班都系咁嘅，好惊佢升中咧，即系升唔到中学，因为其实好紧要噶，你升中学嗰个一个分水岭嚟嘅，好彩就食咗啲药，咁啊大概持续咗半年，佢就读翻书啦，咁到而家都好顺利就上咗大学啦。 咁佢后期系点样可以 focus 到读书咧？ 真系啲药系好紧要，医生开咗两只药俾佢，一只白色嘅就黄色嘅，白色嗰只咧就系令到佢个人咧系好专注嘅。其实点解咧？其实入边系有少少兴奋剂作用嘅。 唔系镇静， 佢又系咪兴奋剂？镇静剂 ，sorry， 镇静剂，即系佢入边系有一只系令到佢好专注，亦都系令到佢系好 stay calm， 即系令到佢好冷静。咁另一样嘢咧就系胃药。胃药嘅，好似系咪胃药咧？啊，唔系，嗰只叫维他命 C 啊！我唔知点解要开埋维他命 C， 次次咧见到佢攞住两大袋药翻嚟嘅，咁大个嗰啲 A4 密实袋咧，满满一袋咁抽翻嚟 嘅。嗱、啊，呢个其实精神病呢个问题咧，亦都系香港个炸弹啦。我就有个客咧，就系、是精神。科个顾问医生嚟嘅，因为佢真系唔系好顶得住嗰个架构啦。依家政府嘅医疗架构都自己出嚟做嘅。咁佢讲翻，佢话点解香港精神病好多都咁难根治咧？第一，你如果系精神第一你屋企人又唔好想人哋知道你有精神病。 而家冇啦，而家 OK 嘅，而家正即系讲真的。 唔系大多数嘅家庭 都会有个负面嘅谂法， 唔系咁中意俾人知屋企有个精神病患。大佬系即系好影喂。 人哋人哋唔係個個了解你噶嘛？呢、這個叔、啊，你個仔叔噶咁樣，喂，嗰、那個 人。所以而家用咗個名叫情緒咯。 冇用嘅，啲人都係會咁樣諗。 佢哋都係因為太根深蒂固啦，佢哋咧將精神病、情緒病等於黐線咯。 係啦、啊，跟住嗱，佢點解咁講咧？ 冇辦法。 每一次，譬如你政府醫院， 嗯， 每一個 patient， 每一個病人，嗯、你都睇得佢幾耐啊？半个钟冇， 唔得噶，即系讲真嘅。 但系你咁多个人排紧队，你系咪每一个最多得半个钟头同佢倾下偈啫嘛？ 系啊。 呢排有冇咩啊？哦，咁啊出去食药啦，佢至多系俾药你嘅啫。 系啊。 你好难同佢即系细，其实精神病你真系要慢慢去了解佢个心理啊。 你要即系人哋，即系以我所知，人哋外国嗰啲，即系一个佢系会派一个医生系跟到你尾噶嘛。 系嘅。 然之后系每个星期系定时。系啦。 嗯 系啦，咁但系你系有一个主诊医生系跟到你尾噶嘛？ 嗯、 但香港唔系噶，因为以我所知嗰位即系嗰位即系我嗰位好亲嘅嗰个小朋友啦，佢话系我问佢啊，你睇医生系咪跟一个噶？佢话唔 系啦， 成日转噶，睇佢嗰日挂诊系边个？ 系啊，睇你复诊嘅即系好半个钟头系多噶啦。 我话咁佢就知道你。之前嗰啲嘢个睇记录咯，跟住佢会问， 啊、 有时会问翻以前 可能 问过嗰啲， 可能冇咁望过你， 咁就嘥咗啲时间啦。 可能冇望过你都唔定嘅、 啊。 喂，陈小文啊，呢排做过啲咩啊？哦，得啦得啦，跟住佢就望住个电脑，系咁 set 啲嘢落去，跟住 佢咪系望住个电脑睇翻啲病历记录，跟住咧就然之后又会继续问翻以前问过啲问题，嘥晒时间咯，有限时噶嘛，喂睇呢个，最后次次都好急赶嘅嘛，佢称为我每次睇亲医生先滚出嚟六脚嘅， 因为太多病人啦， 即系咁讲啦，我近啲啊，讲澳洲啊、 嗯， 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家姐真系喺香港读心理学嘅，咁但系就点解去咗移民咗澳洲咧？咁佢一来嫁咗过去啦，二来佢。嗰边咧就识出嚟做 counselor 啫、 嗯， 即系唔系去到心理医生嗰、那个，嗯、即系佢冇佢唔做派，即系佢唔做可以写药方嗰边，佢、 嗯、 就做 counselor、嗯。因为原来外国咧，佢个机制咧就系话心理医生转介 counselor， 因为佢有多啲时间去做、 嗯、 去，即系你一定要去了解，因为每一个譬如一个钟啊、两个钟啊，咁你睇情况而定啦。你知唔知道澳洲咧？原来呢行好好揾，佢哋而家系唔系因为好揾嘅原因，即系可以直言话。是不够去讲到明一个区即是 for example, 香港铜锣湾区咁讲铜锣湾区我有仲有20万人住嘅咁、你一定要有两至三个医生摆喺个区係、by area 咁样就。 你香港 嘅。consulting 就一定要咁样去探囉。咁但係香港因为讲得难听啲九七之后真係嘅政府冇进步过。 前后都冇。 我谂之前好少少， 都系咁差。 之前我唔知，即系唔、啊、可以话佢全部差，因为佢至少有进步、 啊、 以前都肯改啊，但系而家系唔肯改啊嘛。佢、 啊、 连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都唔改，你唔好讲任何，即系唔好讲头先派钱唔派钱。你有冇嘢进步过咧、你譬如有啲嘢系落，即系应该系 outdate 咗嘅。咁你譬如而家全部都已经电脑化，你廿年前唔系咁多电脑噶，咁系咪有啲嘢要进步咧？咁、我想问政府几时有进步过咧、啊？即系呢个一个问题嚟噶。你谂下，佢哋而家警察部，香港警察。部仲有行紧 floppy 嘅，嗰啲乜个笑话咧？请问， 唔好意思，咩叫 floppy？ floppy 啊，一点四四 mat 嗰啲啊，四四张张，四四四四，佢个容量一点四四 mat， 咁咁四四方方一张嘢插落去。 即系 CD 嘅前身。 我知啦，我知 啦 ，floppy 啊， 系以前小学。读电脑堂就会 系啦， 嗰张 系啦。 诶，你第一次攞身份证会有张 floppy 俾你嘅， 系嘅咩？ 俾你登记唔知咩图书，第一次转嗰只智能身份证嗰阵时， 我冇， 系有只 floppy 跟俾你，你冇要啫嘛。 我冇，我喺香港，我 系啊，跟埋你噶，跟埋你噶嗰只 floppy， 即系一个笑话咯。 系啊， 咁。冇办法啦，如果系咁，嗰、那个婆婆跟住就真系因为佢唔识凑，所以杀咗佢。 唔系，佢可能觉得有压力啦， 压力大啦。 你知要谂埋一边。 系啊，因为好似系抑郁啊，系咪啊？ 系啊， 佢会谂，佢哋会谂，觉得系我唔想，我已经咁辛苦噶啦，做人，你又咁样样，我唔想你辛苦，我送你一程啦。 系啦、啊， 咁佢自己咧？ 佢谂住自杀噶，点知杀咗佢之后，佢自己又冇死到咯。 佢系自己报警定系点噶？ 冇人报警，人哋发现嘅。系、啊，佢揾条带勒死咗个孙之后，佢就佢好部署噶，同佢玩到佢攰先带佢公寓嗰度人杀佢。跟住佢又想自杀嘅，但可能一到自己死啊，见到个身个可能佢见到个孙死嗰阵时个辛苦咧，佢就自唔系伤心啊，惊啊，大佬到自己唔想死。 我嗰下我真 唔系好似系佢。 自己报警噶嘛，因为佢话佢嘅孙仔晕咗啊嘛，佢自己报警噶喎， 佢自己报警， 系啊，嗯，我认真噶。 但系人哋发现，但系发现后屘佢个孙昏迷咗喺个房度， 系 last 咪佢自己去报警话个仔诶话个孙唔知点解突然间晕低咗定系乜嘢，咁，嗯，昏迷又 whatever， 咁跟住佢跟住警察嚟到就发现咗系 勒痕， 勒痕唔系昏迷，咁，嗯，所以 that's why 先拘佢啫。 嗱，呢个方法咧又几好嘅，就知道佢哋有做功课，知唔知啊？ 但 系等同讲一讲咧，佢哋嗱有做功课啊，你即刻去纠正我。 唔系点样都会睇嘅，因为其实我见到个新闻真系几嬲嘅，我觉得一样嘢系即系你话我衰都系咁讲啦，我知道可能会俾人闹噶咁样讲嘢，即系可能学你话斋，勒，死咗个孙，见到个孙咁辛苦，自己唔敢死，咁，你凭乜嘢？我觉得一样嘢真系好嬲，一样嘢就系，是，你凭乜嘢觉得你咁样样送佢一程？你而家你知道辛苦唔想死啦，你有冇谂过个孙都唔想死噶？ 嗰啲人都谂埋咗一边咧。 我真系好衰咁讲句，即系我都知道发病嘅时候好辛苦嘅，但系都一句啦，你凭乜嘢去主宰呢个生命嘅？佢应唔应该 有啲人都有啲人系咁嘅，自我膨胀到佢系神级乜都得噶嘛？你哋永远都系对佢唔住，即系佢唔系叫精神病啦。 我觉得即系 佢一定系有啲嘢唔正常 啊！即系佢啲，唉，佢即系佢爸爸啊嗰啲真系，我因为听到个爸爸个访问，我真系觉得好心悒噶。 嗯， 即系先唔好讲佢咪扮啦，佢真系好后悔自己。冇夹硬即系去抢翻个仔翻嚟，因为佢讲到话我个仔冇呢个病噶，佢即系佢系讲到话佢自己识温书，自己识读书噶，佢好乖好听话噶。 咁我就 突然间谂起，咁佢我因为点解我会觉得如果系咁嘅症状，佢唔会有呢个病咯，因为我自己有经验，嗰啲有嗰啲过度活跃症嘅细蚊仔咧，佢哋系做唔到呢样嘢，佢哋就继续谂玩咯，睇电视玩。 其实我都有呢个病， 走嚟走去， 我妈医好我咯。 点样 系不打咯？打见镬打镬打到好为止，即系经常帮物理治疗咯，用唔同嘅方法啊，用棍啊或者水喉啊。 阿陈小姐话佢曾经咧，即系佢讲得啱嘅，过度活跃症嘅细蚊仔好多咧，其实好聪明噶，真系噶。佢话身边人咧有好多都唔明，就是，一句飞埋去金饭 小姐嚟 乜？ 唔系啊，男仔嚟噶， 系 啊，系男仔嚟噶。 哦，佢话佢咧就识咗一个小朋友嘅，佢妈咪咧即系为佢做到万无三千。就受尽白眼，咁转眼十几年咧，呢位小朋友已经耶鲁大学毕业，哇！佢真系呢，這个妈妈真系，好难噶。 我妈就系因为唔识帮我盲冇生签咯，我就读唔到耶鲁大学，耶鲁所我就识开。真系惨。 喂 ，overrun， 下一节再翻嚟再讲另外一 节， 第四 节啦， 死啦！咁佢仲有一个新嘅未讲啊？ 边个新噶？ 有个。用锤仔揼阿妈， 咁啊要讲多节啦，好，广告后翻嚟再讲。